多余，暂时开始学会放弃，再转眼伤心已在蓝天搁浅。我写下沉重的思念，又像祝福的起点。当麻雀晚上候鸟飞往南边，有一天它会明白所谓告别。是成全下一次相见，人在花开的季节。 相信